位法师，各位时讯，各位居士，咁啊，光阴过得好快，咁啊，十大愿王八堂讲座咧，今日系最后一座啦，亦都可以讲下今日系圆满。嗱，咁但呢个天气咧都算系几好，我哋话佢就法雨片洒，咁啊，大家因为诚心恳切，所以观音菩萨啦片洒法雨，清净我哋嘅心田。咁希望大家从今以后啦吓，咁啊得到清净嘅心地。嗱，咁啊十大愿王，我哋又讲咗九种，即系由第一礼敬诸佛，至到第八上垂法，第九行善众生，已经系讲过啦。咁啊，今日就开始讲咗第十种，叫做普皆回向。嗱，普就系普遍，皆咧就通通。回向呢，回就是回转，向呢就向于他处或者他人。那我们通常讲这个回向呢，就是有三种的。第一种就回向法界，第二种就回向这个众生，第三种就回向菩提。那个回向法界呢，我们三种回向叫做回事向理。嗱，理就系我哋每一个人嘅理体，嗱事咧就系事上，即系世界上一切嘅事事物物，都系迷于我哋众生呢个本觉嘅理体、本性嘅理体，先至玩起咧世间一切嘅事事物物。咁加我哋回向咧，就系我哋收呢个十大愿王。咁咪以此功德呢，係回所有一切嘅事上，係回归我哋一心嘅清净法界本体。咁所以回向法界呢，就係回自向你啦。嗱，咁第二呢，就係回自向他。自就係自己，他就係他人，就係将自己所有嘅功德啊，通通回向俾一切众生。因为行菩萨道主要就是度众生，亦都是我们的心量要广大。如果我们的心量不广大的话呢，我们所得的功德是有限。那众生呢，可以说包括又不是一个啦，一般众生都有啦，都是这个我见就很重的，这个我执就很重。那即是说呢，都是为自己，就好少咧，系为他人嘅。嗱，其实啦，我哋咧最紧要为他人啊！你要明白，如果你自己安乐，其他人唔安乐噶，你可以舒服啊？你都惊人抢你，惊人家偷你噶啦。嗱，咁啊，俗语话，佢就年晚煎堆，就人有我有啊。虽然你嗰个煎堆啦，里边嗰只馅咧，可能系燕窝做馅，但系我呢个煎堆咧冇馅噶，不过新鲜就一只卜卜酱，嗰啲火气一过咧就扁只石噶啦。虽然系咁咧，我呢度有个煎堆过年啊嘛，系嘛，都好过冇啦。咁啊，既然有呢个有得食啦，就唔应该去偷，就唔应该去抢到呢个人格嘅问题。被人拉到不是挺好听，不是挺好看的，是吧？所以呢，即是说我们不单要怨自己好，亦都要怨一切众生都好，怨一切人都好，那么大家都好了，那这个社会就可以和谐，人类就可以呢是和平共处。所以我们第二种呢，他就回自向他，不要只是为自己的仔孙，要为下其他的仔孙，不要只是为自己，要为下其他人，不要为自己亲戚，人家要为下其他的亲戚。总之将我们自己所修的功德的善根悉皆回向给这个众生，愿一切众生呢都得到这个好处。那么佛在世的时候呢，有一个法会啊，叫做共灯法会，每年咧都有几日嘅，一次有几日。咁啊就系 所有那些佛弟子呢的點油燈來的供佛，那這個點油燈的地方就好像球場一樣，那些觀眾坐的那些地方一級一級這樣上，那些油燈供的一級級這樣上，所有那些有錢的人家呢可以說是大家出奇鬥勝了，咩金碗啊、钻石碗啊、琉璃碗啊，总之一切嘅宝贝做个碗咧，都拎出嚟，咁啊装油供养佛。咁啊，其中咧有个黑衣婆，即系黑食嘅冇钱，咁啊黑食都有个钵头啊嘛，系嘛？咁冇个钵头，俾人哋都冇嘢装啦。咁但系佢呢个钵头咧，都帮到一边噶啦。只是剩下一边一个烂骨头，那这个老人家呢，老太婆他就很苦恼啊，他就知道自己因为畜生呢没结到鱼，所以今生呢这么贫穷这么苦恼，那他有一次呢他就在街上呢乞食，就乞到几个金钱，那么印度是使金钱的，不是使银子的，那么金钱乞到呢他就去买油供佛，他有一个钵头是崩了一边，当然就不可以平放，如果平放的油就倒了，是吧，也都没有位置，所有的好的位置被那些人全部供了，而人家的碗个个都是宝贝，都是珠光宝气的碗，自己这个烂钵头都不好意思摆出去，是吧，把出个人都往即斜斜啲蹦起嚟，所以佢就摆喺呢个墙边，咁啊装啲油咧，咁啊斜斜地咧蹦住嗰埲墙，嗰啲油就唔得倒出，佢就我哋供佛。嗱，咁啊当时咧佢就发愿啦，我哋一般所讲，凡系用灯嚟嘅供佛，咁啊当然就用油啦，嗱咁啊家下咧就冇古老噶啦，就用电灯。都得，你用油灯供佛又得，用电灯供佛亦得，所以要的是光明，总之那些油不是臭的，是人吃得的，那些电灯更加清净干净，总之我们诚心是供佛，只是用这个光明，就不是用这个材料的问题。那些老太婆呢，她就自己都苦恼啊，他就希望人家都不要苦惱，希望自己好，也希望人家好，所以他一点了油灯之后呢，他就发愿，他说愿一切众生眼目清明，第二个愿光就代表智慧，我们智慧光，智慧光，光就代表智慧，所以第一他就愿一切众生啊生生世世眼目清明，眼不要有病。第二就愿一切众生呢有这个智慧光，开这个智慧眼，不要有这个烦恼的黑暗。那么他发了愿之后呢，那么离开啦。那么旧时呢就不同今日的，那么今日防火啦，都唔使咁紧张，系嘛？有咩事有嗰啲消防员嚟到救火啊？嗱，咁啊，旧时都古落几千年前咧，就冇呢啲咁嘅组织嘅。咁所以佢点嗰啲油灯供佛咧？夜晚就要搵人负责吹熄嗰啲灯，到第二朝又再点过。咁啊，呢个责任咧就落在呢个木建连尊者嘅身上。木建连尊者大家听过佛经知道的，他是佛座十大弟子中就是神通第一，那么七月如来菩提共振就是由这一位尊者所发起的了，那么他就负责吹灯，也都第二朝呢也都负责点翻着供佛，那么吹灯那阵时呢就黑了，夜晚六七点要吹灯熄灯啦，防火啦，咁啊盏盏灯，用个嘴或者用把舌头可以泼得熄吹得熄，唯有呢个老太婆呢、这个烂钵头啊，做嗰啲油咧，佢点吹都吹唔熄， 用大的線來去潑佢，都潑唔識，佢就覺得奇怪啦。佢就去問佛，佛阿目犍連，佢你要知道啊，佢你雖然係在羅漢境界咧，係神通第一，佢你嘅境界就係小乘嘅境界啊，唔係大乘菩薩度眾生嘅境界啊。佢話呢位老婆婆，你唔好睇佢係一個在家人。是一個幾十歲的老人家，但是他發心廣大，他點這個油燈供粉去發願，第一是願一切眾生生生世世眼目清明，不怕盲眼有眼病，第二光是代表智慧，願一切眾生開這個智慧眼，明白因果事理邪正，不要有這個煩惱黑暗。他這種菩薩的心腸是自度度人，是合乎這個大乘菩薩的那種的心願。既然他是大乘菩薩的心願，他那種的功德怎可你的小乘的人是獨善其身，做个治疗汉所能够吹得识呢？我们从这个故事听到呢，我常常讲佛那些故事呢，不是只是好听就算的，每一个故事我就是讲因缘，都有它好深的哲理，就是劝我们一个佛弟子一定要度众生，要行这个大乘法，要自度度人，要为自己好，亦都要为一切众生好，唔好净系为自己啊！嗱，我哋听过呢啲咁嘅故事咧，说明呢个老婆婆佢真系菩萨嘅心肠，系慈悲嘅心肠啊！所以《楞严经》里面讲，阿难尊者讲啊，佢话自未得道，先度人者系菩萨发心啊，系自觉已圆。能觉他者是菩萨应世，是佛在世啊！同时《楞严经》前三卷讲完之后呢，最后那一版第三最后那一页啊，阿难尊者开悟啊，为着多谢佛恩，他就为着发愿啊，他说将此身心奉尘忏啊，是则名为他就报佛恩啊，他自己都开了悟了，他就愿一切众生都开悟，得到楞严的好处。他说我将此身心奉献这个尘刹国土，愿一切众生都得到见性，见到这个如来藏性，见到这个法身理体。跟着他就说，他复请世诸为证明，是五族恶世尽先入啊！佢如一众生未成佛，终不于此取离门。嗱，咁阿难尊者咧就系、是、发呢个广大嘅心愿啊，愿一切众生都成佛。咁啊，愿佛慈悲咧做个证明加俾佢。咁啊，佢再嚟修行嘅时候咧，要度尽一切众生，自己先至成佛啊！如果众生未度尽，他自己就不成佛，泥盘即是涅盘，即是成佛，究竟不生不灭。他如果有一个众生未曾成佛，他自己都不成佛。就好像地藏菩萨说，要众生度尽，要方正菩提，如果地狱未空，他誓不成佛。那这句话呢，这个心愿就发了。其实可以讲句咧，佢应该冇机会成佛。点解咧？众生啊咁多，苦恼众生无量无边咁多啊！你点度得尽？你度到一个，未必度到两个；度到一万，未必度到两万。世界上咁多众生啊，个个都系做罪业，流转生死。你怎道得盡啊？即是說如果眾生未道盡呢，你就沒法子成佛。那可見菩薩的心願是不可思議啊。我們學佛的人 就唔好单系为自己，要为大众，要大众舒服，大众安乐，你先至咧系舒服，你先至系安乐啊！所以我哋行信众生嘅时候都讲过啊，于诸病苦系为作良医，于失道者是其正路啊！于暗夜中咧，就要是其明灯；于贫穷者咧，令得复作，呢啲通通都系咧普贤菩萨嗰种嘅大愿大行大慈悲，通通都具足啦。咁所以咧，我哋回向方面三种之中，有咗我哋回自向他，就个回信俾一切众生。嗱，咁最后一种咧，佢就回向菩提。第一，佢就回因就向果啦，就我哋每一个学佛嘅人发心咧，唔系净系为自己啦，要为一切众生。所以话我今发心，不为自求，人天福报、声闻缘觉乃至权性，诸位菩萨唯依最上乘发菩提心，愿以法界众生。就是一时同德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说明我们的发心呢，不是为求这个人天的福报，虽然生到这个天上的福呢是很大的，多事的，真是的，天上的天人呢，他不用自己做事的，他动你就肚饿，他动个念头就是我肚饿了，所有的台呢就摆满晒嗰啲珍馐百味，任佢食。食完咗之后咧，我已经够啦，动个念头咋，嗰啲碗碗筷筷就唔见咗，收晒噶啦。你话几大个福咧？哪知道食就要消化噶嘛？大家都后来后果点样啦？佢动个念头，我需要解放啦。但系佢去到边度？个地下就会裂开，等佢去做，咁啊做完咧，个地下就埋翻噶啦，佢唔使冲水噶。你话几大个福咧？嗱，虽然福大，都总有到，总有享尽之一日啊。嗰啲福报享尽咧，仍然系随业受报，可能就会堕落。所以我哋发心学佛嘅人咧，唔好求呢个人天福报啊！那第二呢，就是声闻缘觉。那声闻缘觉就是小乘人，佢只系为自己，佢唔会为他人嘅。所以佛教就叫佢哋咧，佢哋招牙败种，烧焦咗嗰啲牙，沤坏咗嗰啲种子啊！仲点可以生长？仲可以开花结果呢？即系话佢哋发嘅心系小心，所证最高嘅境界亦不过系阿罗汉果。咪究竟成佛呢个路程呢，仲有好远好远啊！嗱，咁啊，点解啲小乘人佢咁自私自利呢？其实佢未证阿罗汉果以前，佢都系薄地凡夫啊！佢都系生死流转，当然生死流转好可怕嘅。今日佢见到阿罗汉咧，系回顾呢个生死真系可怕，因此佢哋做个自了汉。我了生死就算啦，你未了生死咧就唔关我事啦。因为佢个心发得唔大，所以佛就叫佢就招牙败种。做一个小乘人，乃至权乘，诸位菩萨权乘咧，即系唔系话大菩萨，系嗰啲浅位菩萨。佢虽然发心度众生，自利利他，可是咧佢个心都唔系好广大。佢度众生系有限度，唔系普度一切。咁所以我哋度众生咧，要愿一切众生悉皆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无上佛道，就是回因向果，是回向这个因地所修行，悉皆回到这个无上菩提佛果， 嗱，咁呢三種回向嘅話咧，就我哋每一個學佛嘅人都應該要做到嘅。而十大義王最後就佢就普皆回向，就係將前邊啊由第一禮敬諸佛，至到第九行信眾生咧，呢九種嘅發心大願悉皆回向呢三處，即係回向法界。回向众生，回向菩提。我成天讲一讲，我哋今日就系属于第八堂啦。嗱，咁啊前个七堂咧，咁每一次讲完，大家都我都忘记噶啦。咁真系人提醒我咩？就系话要回向啊嘛，就系愿以此功德嘅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就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嗱，咁呢一首偈咧，其实啦就是、三种回向都具足。嗱，亦有其他嘅意思嘅，我就顺便啦吓，同大家介绍一下。嗱，第一咧就讲我哋讲经嘅仪式。嗱，我哋旧时咧。讲经咧系好隆重嘅，所谓开大座，又要请师用引听嚟唱炉香赞，韦罗师傅要唱钟声偈，要唱无上甚深微妙法，咁啊唱完先至咧开始讲经嘅。嗱咁啊讲完咧就要念呢一首回向偈啦，即系我哋每日念。但家阵时咧。由于这个工业社会啊，大家都要做工，个个都要做事。旧土旧时的一套仪式呢，可以说是闲地呢，你没有三十分钟呢都做不完。所以呢这个时间关系呢，近代呢就很少人用这个开大座的形式，即是普通的开示，即是什么形式都没有了。法师嚟到最多拜三拜佛，坐着法座就开始讲噶啦。嗱，咁啊讲完回向咧，都系咁样念下，就唔系唱嘅。嗱，咁啊其实依只开大座规矩咧，呢一首回向偈啊就系唱噶。咁当然我哋出家嗰啲法师就可以讲啦，系一百个，系一百个都会唱，啊一百个都会过背都会念，系好普通。但一般人就未必能够明白，亦都唔会唱。其实佢里边啊有规矩噶。嗱，例如我哋法师，无论边一位法师或者居士、佛学通家、大佛学家，佢讲完之后咧，嗱讲一阵时就盘一个腿子嘅。我家做唔到，因为我中过三次风，我只脚都屈唔到啦，所以就冇办法。依规矩咧系盘腿子，仲要双盘腿坐两个钟头，都系唔准喐，唔准动。嗰只眼咧唔可以东张西望，要坐得啦四四正正，好似一尊佛咁坐喺度。嗱咁两个钟头喎，屈咗个脚两个钟头，唔可以喐，唔可以动。咁啊，当然一讲完啊，落座啦。就开始唱呢个回向偈啦，所以开始唱咧，佢愿以此功德，就庄严佛净土。佢系用呢个引领敲嚟唱嘅，系唱得好慢嘅。咁呢两句一唱咧，个法师就开始放脚，即系放低只脚，等佢唞下，就顺便咧将嗰件袍衣啊略为整理一下，因为坐咗两个钟头。嗰啲菩師可能咧接得冇咁四正，所以一方面就放腳，等嗰啲血氣咧流通下先起身；二方面咧就將呢個菩師咧略為整理下，唔好咁亂。嗱，到第三句咧就是、上報四重恩，咁話明係上啊嘛，上咪即係企起身啦。所以咧頭嗰兩句都放咗腳。正好菩提的脚咧，稍微一嗰啲血气流通啦，所以第三句就上报四重恩，上佢就马上企起身。 嗱咁啊，企起身咧，松啊松只脚咧，跟住就下制三头款都话明啊下啦嘛，下咪即系落啦，所以呢个法师咧就开始起步就落座。嗱咁呢个落座咧就包括一路去到中间一个莆田咧。拜佛的地方啦，即下制三道府，就去到咧佢上座之前啦，嗰、那个菩提嗰度，个侍者帮佢开好句，佢准备拜佛啦。嗱就拜三拜啊嘛，所以跟住咧，个若有见闻者，就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步身。呢三句咧就拜三拜，每一句就拜一拜，即系好斯文，唔系中咪咁样定抌嘅。即是斯斯文文扮去斯文咁起身呢三句呢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步身呢三句呢就拜咗三拜咁第四句同生极乐国咁就问个信问个信呢咁韦罗烧就话咁剪句法师话不剪句跟住咁啊，礼谢法师，法师话不需礼。或者跟住话啊，同僚师，即系大家越众师傅啊，明引庆送法师回了。法师话不需送，咁法师咧就出咗呢个大殿个法堂个门口咧，咁就回了啦。咁啊，个越众师傅咧就问个信，就书云呢一座经咧，今日嘅讲经就圆满。嗱，咁呢一首偈大家聽過咧，都要明白就咁簡單，就願以此功德，莊嚴佛淨土呢兩句，就法師放腳放腿，與共啦，整理下套袍衣，上報四重恩就企起身，下制三途苦就開始落座去個蒲團嗰度，若有見聞者。释法菩提心，尽此一步身。嗱，咁呢三句就每一句拜一拜，就拜三拜，同生极乐国就问信。咁呢首偈咧就有关啊，系开大座讲经，功德圆满讲完落座一种形式嚟嘅。嗱，咁啊，其次呢一首回向偈咧，就同首所讲啦。咁啊，三种回向都具足。嗱，头嗰两句愿以此功德，就庄严佛净土，就系回向法界啊！回向法界，嗱，法界就系咧法性嘅理体。嗱，咁啊，法性嘅理体咧，尽虚空遍法界，系无穷无尽啊！我哋回向呢个时上功德，系遍于尽虚空，遍于尽法界，所有一切嘅众生都得到个好处，所以回向呢个真如实际回向法界。嗱，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呢两句咧就系恒顺众生啦，即系回自向他，回自己。所修的功德向于一切众生。那为什么上报四重恩呢？四重恩就是四种的恩。四重恩第一种就是父母恩。那我们父母生我们这个身体，固然他带我来这个世界，他要负责养我教育，不是我怎么大过，是不是？亦即是话，如果唔系父母生我出来，将我养大，我边有我呢个身体去学佛、去修行、去用功、去了生脱死呢？咁即使唔了生死，起码都种下佛法嘅善根啦，修下佛法嘅功德啦，呢个身体去做，我哋呢个身体嘅来处呢？是出于这个父母啊，那么父母对我们有这么大的恩，所以我们的第一报恩呢就报这个父母恩啊。那么第二就报这个师长恩，师长就包括我们读书在家的老师啦， 出家就是师父啦，或者师公啊、师叔伯嗰啲长辈啦，要我哋读书法学院嗰啲老师啦。我哋在家未出家，冇呢个在家嘅老师啊，我哋点样明白识字？点样明白呢个道理？点样明白呢个社会种种嘅学问？我哋能够明白，就系全靠咧。我哋读书嗰啲老师咧，系教我哋啊嘛。嗱，我哋出家之后，我哋能够点样去修行？嗱，最基础，每日上早晚殿两堂功课啊，都系师长教导噶。我哋读法学院读书，明白佛理，将来你可以转大法轮，弘扬佛法，都系由嗰啲老师嘅地方咧。是教的，是跟老师学的，那么当然也都要靠自己。如果老师肯教你，你自己不学呢，那么也都是没办法了。又由老师教，又要你自己发心学，那么才可以学到啦。那么第三呢，就是这个国王的恩。那么旧时有皇帝的，那么今日民主时代，当然有很多国家有皇帝，好像日本有皇帝啦，那荷兰是有皇帝啦，那英国都有女王啦，即是这个就很少啦，应该大体上面讲呢，已经呢没有这个皇帝，这方面都是讲总统啊，什么元首啊，主席代替的啦。那这个国家如果动乱，社会不安定，我们又怎可以弘扬佛法，又怎可以化度众生呢？我们今天无论哪一个法师，哪一位大通家的居士、法学专家，能够在这个社会上到处讲经弘扬佛法，代佛宣扬，都要世界和平，都要社会安定，我们才可以做这一份是弘扬佛法的工作啊。如果社会不安定了，我们又怎可以做这个弘扬佛法的工作呢？所以我们对于这个国家啦，也都要报恩，要啦，我们上早晚譬如初十五都要祝愿这个元首身体健康，祝愿这个社会安定繁荣，咁呢个佛法先可以流通啊嘛。嗱，咁第四咧就系众生因啦。所谓众生因者咧，从佛法嚟讲就系嗰啲护法居士啦。嗱，我哋出家人又唔做生意，可以讲系不是生产嘅，纯粹都系讲修行，讲弘扬佛法。咁如果冇啲居士众生护法扶持，你这个法又怎样可以弘出去呢？所以就很多大丛林上香油，这个香油榜的地方呢，他们有一副堆，这副堆是怎样的？法轮未转就食轮先，行道就虽凭坐道缘。我们转法轮都要有粮草啊，咁就算唔好话餐餐咩上斋大斋，咁咪一般嘅青菜豆腐，咁我哋都要食噶嘛。啊，咁啊几两米，我哋都要食噶嘛。咁呢啲青菜豆腐几两米啊，咁都系由施主供养嚟。嗱，咁如果嗰啲护法唔支持，你又点样可以转法轮？所以法轮未转呢，就先呢个食轮就转咗先啦。佢话行道就需凭坐道缘啊，我哋修行办道好需要呢个坐道。如果冇人帮助你，冇人加啦吓，系扶持你啊，咁你呢个道又点样行呢？嗱，好似我哋丛林当年打禅七或者打念佛七，在这个禅七佛七期间呢，跟着每一支香都要喝茶或者吃些生果啊， 因為一日坐到晚咧，唔慣嘅人咧，坐得多咯，好容易上火嘅。嗱，咁啊上火就會發燒個人啦。因此咧，啊食啲生果啊，或者馬蹄之類咧，令到呢個打坐嘅人啊坐得多，食啲生果咧潤下，咁嗰啲火氣就冇咁上升啦，個身體就健康啦。嗱，凡此種種，一切一切。你宏经演教与共啊，是自己修行都要好需要人家的帮助。如果没有了这个助道之余，你的法是无法子流通，你的行道修行也都无法子得以成就啊。所以法轮未转就食轮先，行道虽行助道缘，这些这样的助道呢，纯粹是这个众生，是那些居士，是那些护法啊。所以我们第四呢，就是要报这个众生的恩啊。所以因此呢，上报四重恩呢，就是报这四种恩。我们将所有讲经的功德，或者讲经的开始，到最后讲完啊，落座之前，就要念这一首回向偈呢，主要就是报这四种恩啦。那么下制就是三途苦。那三途就是地狱、饿鬼、畜生。那为什么听到它是三途呢？这个途呢，意思的话是三条路。三条路呢，就各有它的形象。那地狱就是火途，凡是罪障深重，尤其是贪心重的人，样样都霸住，样样都贪求，所谓不一无二理天下呢，他都不肯做的。那么贪心重的人，贪就属火，所以将来死了就堕地狱，就终日被这个火是焚烧的。好似火车就真系火车，你咪坐上咁舒服啊！一上咗呢个车里边咧，嗰啲火咧自动就出嚟，就将呢个堕地狱嘅人烧到啦吓，烂晒嘅，到处都系火，佢所遇嘅都系火啊，离唔开呢个火，所以地狱就叫做火途。是那些火呢，是屠在他的身上一样，他离不开这个火。那么饿鬼呢，就是刀屠啊。那饿鬼又怎样堕落呢？就是属于呢，是孤寒。不单贪啊，他还孤寒。不肯呢，布施。因为这个 very miser， 他不肯布施啊。绝对呢，一啲布施心都冇噶，咁啊，既然冇呢个布施心，冇呢个结缘心咧，将来堕做饿鬼啦。饿鬼咧，就终日咧就冇得食嘅，唔单冇得食啊，就算有人供养佢，俾佢食都好啦，佢供养嘅饮食都变成火炭，咁咧好嘅饮变成火炭啊！咁又點樣食得落肚呢？就算你俾佢好嘅湯水，無上妙味嘅湯水俾佢咧，都變成咧係嗰啲濃濃血血啊！咁我變成啲人生瘡嗰啲濃，身體嗰啲血，咁啊濃血又點飲呢？咁所以餓鬼咧就變咗成世都肚餓嘅。大家你有餓，我有餓。如果有人家供养你一餐咧，嗰啲饿鬼就嚟抢啊！抢唔到就打，用刀你斩我，但我斩你。所以饿鬼咧就叫做系刀徒。嗱，咁我哋大家明白，好多人听过。咁啊，七审遇难盘，咁啊点嚟嘅咧？为不是讲我哋嗰日要共争？就特别福报大咧，可以超度过去多生多世的父母咧。嗱，呢个故事咧，因为今日嘅时间咧好多， 因為講完咁滯啦，我就講啲俗故仔大家聽啊。嗱，七月遇難婆呢個故事就泛起在呢個木建連尊者。咁木尊者咧，佢證咗阿羅漢之後，大家都知道有神通嘅，咩他心通啊、宿命通啊、天眼通啊、天耳通啊、神足通啊，最後一個漏盡通，即係三界見思煩惱都漏盡斷盡。前嗰五種神通咧，一般人一個心靜都有啊。由呢個漏盡通，一定要整阿羅漢果才有。既然佢有六種神通具足啊，佢哋用佢個神通咧，就觀察睇佢個父母啊，如果去咗世啦，佢生到咩地方咧？佢就先觀佢個父親，唔錯，佢個父親生前咧有啲福報，有啲善根，有啲功德，有啲好處，所以死咗之後咧，佢唔使墮落，仲上升天堂享福。咁既然成日享福啦，當然就冇問題啦，就安心啦，做仔係嘛？咁跟住佢就觀佢呢個母親，佢母親就苦啦，到做餓鬼，因為佢母親生前咧就係、是、啊好孤寒嘅，唔肯布施，唔肯結緣，到做餓鬼。咁啊，大家都餓鬼爭食，打打鬥鬥，咁佢咧就覺得好悲哀。因为佢有神通啊嘛，佛在生啊托钵，佢有个钵，佢就装一钵啦吓，所谓无上嘅妙味，咁啊用神通飞去呢个饿鬼度，你就俾佢呢个母亲享用。但系佢呢个母亲咧，因为贪贪成性啊，睇见个仔嚟见佢，加上我用。我手捧到一半是无上妙味来给他吃，当然他开心啦。由于他孤寒不肯布施，他怕其他那些饿鬼呢抢他吃啦，所以他的仔呢木建连那个半伸着个手递给他的时候呢，咁他这个母亲呢一个手就去接那只半个美味饮食，另外呢一只手呢就马上将呢个钵子冚住，等嗰啲味道咧唔好咁香气咧，俾其他外鬼闻到。点不知佢呢一年咁样嘅贪贪个心啊，一钵好嘅美味饮食，马上就变成一钵一火炭。咁火炭烧到好红啊嘛，有火噶嘛，万物嘅火炭啊嘛，咁啊点样食咧？咁木建连总之睇佢咁嘅情形，个心就好难过啊！咁啊，即系话自己度唔到佢呢个母亲啦，所以佢就翻去咧奇缘精舍，就请问佛点样可以度佢呢个母亲？当时佛就讲个木建连，佢话你母亲过咗阿贪贪嗰种嘅孤寒，唔肯布施。各种的罪过啊，堕做饿鬼啊，就不是你这个小圣人这个小小的神通呢可以帮到他的。木建连一听，那么仲惨，起码是我妈冇得救。他当时佛就讲过，那又不是，他说你妈呢不是冇得救，是有得救。不过就不是你那种的小小的力量所能有得救。他说如果你想救你的妈呢，唯一办法你在七月十五所谓自知日，你供养大众清净福田真才可以啊。救你个母亲，咁啊！因当时咧佛嘅规矩啊，凡系四十五到七十五咧，呢三个月就叫做结夏。点解咧？因为印度咧都系属于呢个夏天嘅多，咁啊，逢系夏天咧， 就看那些充血鼠蟻呢就比較多，那麼粉呢每一天同埋大水外面呢脫撥化石，一來一往啊就好容易踩死那些蟲蛇鼠蟻。所以在四月十五至到七月十五呢三月所謂九十日即係九旬，就禁足唔去外面脫撥。咁啊點樣生活呢？當然佛在世就好多嗰啲國王啊長者啊大富啊大居士嗰啲有錢人家呢好多地方都有嘅，大地方都有，咁啊亦都有能力供養佛同一千二百十個上隨眾，咁啊請佛咧響一個地方，咁啊由九十日之內咧，由呢個護法國王或者長者咧係供養佢哋，唔使去外邊咧托缽化石。咁啊，但呢九十日啊，就唔係話食咁就瞓覺噶嘛，咁啊佛咧就每日為呢一千二百個常隨眾咧，咁啊講經啦，講開示啦，引導領導佢哋修行咧，所以九十日圓滿之後咧，好多好多嗰啲弟子咧，有啲證阿難果，有啲證錯果，有啲證二果三果，就不一而足啦，好多好多啦。咁啊，而且仲有一個叫做自知人，咩叫自知呢？就係、是、自己咧係諮詢人家地，咁佢就自知。在呢九十日，呢、這個一千二百五十個人裏邊咧，即、就、係、是、一個僧團咁大啊，就是、難免咧有啲人犯錯。嗱咁啊，犯錯咧，自己好多時候唔知噶噃，自己做錯咗，自己都唔知嘅。嗱咁啊，大家共修嘅好處咧，就係你睇住我，但我睇住你。你有咩錯處，我就提出叫你改過，唔好咁樣啊，咁樣唔合法啦，應該係咁樣就好啲。咁大家互相鼓勵，互相勸勉，互相咧警察。所以共修嘅好處咧，就在呢方面。所以九十日解下之期咧。咁啊！呢一班弟子啊，就互相啦，佢喂某某人啊，好似你嗰阵咧，你好似犯咗咩规矩喎？嗱，你又举出我嘅错处，我又举出你嘅错处，咁啊，大家互相举出嚟咧，知道都系唔对啦，系讲得啱，就响佛前咧就求忏悔。所谓忏悔者就清净咧。不忏悔的罪名加深，所以七月十五所有不合法的人呢通通都忏悔合法。所谓自知呢，或者有些人呢还觉得呢虽然人家举出我有错处，好像还未够，好像觉得呢自己还有很多短处，人家的举都没人举得到的，他们自己知春啊！大眾啊，同修啊！如果你哋睇到我有乜嘢短處，有乜嘢唔愉快嘅地方，就請你啦嚇、啊、慈悲啦，舉出我個錯處，我個短處，咁啊等我啦響在佛前求懺悔，咁啊佢就自知，等於話到七十五日咧，呢一千二百十個人。个个都是清净僧，好多正出世圣果，就算未曾证到高深的果位啊，咁啊个个都是清净僧啊，冇有呢个缺点，冇有呢个错处，都是忏悔清净。嗱，咁啊清净咧就是福田僧啊嘛，所以我哋着嗰啲袈裟搭呢件衣啊，就有一行一行。一塊一塊就是咧表示嗰啲田，嗱咁啊田咧就可以生長啲谷米，然後養活我哋啦嘛。咁我哋如果尊重恭敬福田僧咧，可以增加我哋嘅福德，可以增加我哋嘅智慧，可以消我哋嘅業障， 咁啊，所以嗰日咧，如果有居士、有扶法、有長者、有國王大臣啊，能夠響嗰日做呢一個盂蘭盤，咁啊以呢個百味飲食供養呢個清淨福田僧咧，根據《盂蘭盤經》講啊，可以超度佢以往七世個父母。嗱，咁點啊？佢哋盂蘭盤咧，印度啊，佢哋盂蘭，中國話咧叫做救島圓啊，好似個人，我哋個人企喺度咁啊，頭向天，就腳向地噶嘛。咁如果你將到個人倒轉嚟，個頭向個地下，個腳向住個天，你話舒唔舒服咧？啊，當然係就辛苦就唔舒服啦。就係表示啊，逢係墮落做惡鬼呢種人咧，係好痛苦，無飲無食，就算有人供養，佢都變成火炭，變成龍血啊，唔食得唔飲得，係唔知幾多千千萬萬年，係在呢個飢餓中咧來到啊去過活。咁所以咧，嗰啲孝子兒孫為着超度佢過去七世多生嘅父母，就喺嗰日咧就供養呢個盂蘭盤，就救島圓，救到佢嗰啲先人啦嚇，俾佢咧脱離呢個餓鬼嘅痛苦。咁啊，因此呢個七月盂蘭盤就咁嚟啦。咁所以我哋回向啊，就係要念呢首嘅下濟三途苦啦。除咗就係地獄苦，第三就係呢個畜生嘅痛苦。嗱，咁啊，畜生咧叫做血途，大家都知噶啦。除就算你自己唔劏，你自己唔殺，你都見過啦。你劏只雞，咪流得滿身都係血，乃至到嗰啲山上嗰啲畜生，都係弱肉強食啊，強嘅食呢個弱嘅。一口咬下去都是滿身流血啊，亦都可以講除非不做畜生，做畜生的結果就是滿身流血，滿身才是被人家劏，被人家來殺嘛，所以滿身都是血，就叫做血徒，即是滿身都是徒滿血。那麼合埋呢，地獄叫做火徒，惡鬼叫做刀徒，畜生就叫做血徒，咁啊三种咧都系徒啦，咁啊叫做三徒啦。咁我哋家阵时咧发愿啦吓，要回向啊，上报就四重恩，下济就三徒苦，所以呢两句咧就属于咧系回自向他，系恒顺众生，要度众生啊。佢若有见闻者，就释发菩提心啊！嗱，咁呢两句咧就回向呢个菩提。我哋讲过，唔系求呢个人天福报，唔系求呢个声闻缘觉，唔系求呢个权性嘅菩萨，系为求咧我落多落三昧三菩提，系究竟咧系成佛道，所以咧就属于咧叫做系回因就向我啦。回我呢个信份修恩嘅人，向于呢个无上菩提佛果，究竟咧所证系同于佛。嗱，咁最后嗰两句咧，尽此一报身，就同生极乐国。嗱，咁呢两句就好重要喎，就结归啦吓，往生净土啦。佢亦都可以説明咧，十大願王就出咗普門品啦。嗱，普門品咧就係淨土五經之一嚟嘅，因為裏邊我都講過噶啦。個人臨走嘅時候咧，乜嘢都跟佢唔到噶啦。你乜嘢財富、乜嘢親屬、乜嘢地位、乜嘢名譽都跟你唔到噶，唯有呢個願王啊跟住你。接引你行先，引你往生西方净土，咁亦都证明啦吓，呢、这个十大愿王 与呢个净土咧系好有关系。我哋冇一个佛弟子，如果终身一世人依照呢个十大愿王去做，我哋一者常常礼敬诸佛，二者常常称赞如来，多讲几句功德好说话，唔好诽谤，唔好挑拨离间，唔好啦咁多是是非非。嗱，三者就广修供养，四者要忏悔业障，嗱，五者要除起功德，唔好破坏啊！人哋做好事，你要赞成，就算你冇钱做，冇能力做，唔系问题，只要人哋做功德好事，你都赞成，你所得嘅福报咧，系同呢个出钱嘅人系一模一样噶，唔好破坏啊！千万唔好要除起功德啊！嗱，六者要请佛转轮，七者要请佛住世，八者常随分学求呢个好老师，九者人性众生，十者普皆回向。我哋一生人依照呢个十大愿王，每一月随分循去做啦吓，咁啊将来尽此一报身啦，可以同生极乐国，就归于呢个念佛净土法门，呢个好重要啊！我哋学佛。本来法门就无量无边咁多，可是呢在呢个末法时期能够适应我哋众生嘅根基嘅，就是呢个净土法门。那古德呢有两句话非常好嘅，我今日都圆满啦，就供养大家。两句咩话呢？佢第一句就是熟处就转生，由熟的转成生的。第二句就生处就转熟，由生的转到成熟。那什么东西他们熟处就转生呢？就是这条路我们很熟的，现在转为很生疏，没那么熟。那么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众生这个妄想，这个分别，这条路呢就很熟的了。我们每一个人由朝头早睡醒个打定眼，直接到今晚上床休息，全日这十几个钟头，我们转了几多个转啊，这个脑筋啊，这个心态，这个心理上的转变啊，不知转了几多千千万万转啊，都是离不开这个人我是非，名名利利，你争就我夺，总是离不开这些问题啊。那这些感觉妄想呢，可以说啊，每一个人都已经很熟络，熟到不熟，这条路很熟。加说转生呢，就是我们呢念佛啊，我两个佛典念佛，或者是念佛七，或者念佛一，逢个礼拜念佛咪念佛一，不是念佛七啦，系嘛，都好啦。我哋念佛嘅时候，我哋心心念念啊，都向住佛嘅境界。我哋既然念佛或者诵经，我哋心心念念都系向住佛嘅境界啦。所以因此我们就变了，就慢慢慢慢就将那些妄想，将那些是是非非，明明利利这些问题，就慢慢就生疏了，没那么熟络了，即是你的名利心，你那些所谓是非心慢慢淡薄一点，主要就是向着这个佛境，你一心一意念佛，你向住呢个佛境啦，咁就变咗呢个名利心就冇咁重，慢慢咪生疏咯。所以咁就叫做熟处就转成生处啦。妄想纷飞，名名利利，呢条路咧大家都好熟噶啦。咁既然熟啦，家下咧你信佛，我哋向住呢个佛嘅境界， 向着佛的慈悲喜舍学习，我们慢慢将那些妄想这条路不要那么熟了，慢慢伸缩一点远离一点，向着佛菩萨的境界，向着佛的慈悲喜舍，向着佛的功德学习，那么他们熟处就转成生处了。那么这个生处转成熟处呢，我们修行念佛，每一个人发心用功信佛啊，都是很生疏的。其实我们可以讲一句啊，能够有一个人他发心出家，不过他小和尚出家，或者中年人出家，乃至老年人出家，都很难得的。虽然老年人他都七八岁了，除非他在家是个佛学通家，不然的话七八岁怎么行啊，是吧？但是虽然他不可以讲经，不可以弘法，他可以自修啊，他明白到生死无常，人生的路程都走了四分三强了，仲有没有留恋呢？你虽然做不到弘法利生，你咪自己度自己，出家之后好啲念佛，好啲诵经，好啲修行，都是一件好事啊！所以我哋出家咧，能够不管佢系小和尚、中年人、老年人出家，系佢宿生啊，好大个福报，系好大嘅善根，先可以感到出家嗰种咁嘅方便，有咁嘅机会出家。虽然喺呢个因缘嘅有早地有迟。就是最迟七八岁出家都是一件好事，是很难得的。所以我们呢能够有机会发心出家，就算你没有机会出家，做一个在家信徒都是好啊。你没有这样的善根，你不可以信佛啊。你没有这样的慧命，人家劝你，你都不会信佛啊。你能够信佛，皈依三宝，受持五戒，得翻嘅人生啊，都系你宿生嘅善根，都系你宿生嘅栽培啊。咁啊，因此咧，我哋有咁样嘅因缘，无论你出家，以降都系在家修呢个净土法门咧，系最好啊。初由熟处转生，最后由生处转熟。初念佛是很生疏，你劝人家念佛未必个个相信，你劝人家修行未必个个认真，能够劝到人家念佛，劝到人家修行诵经拜佛布施都是好事的。你劝到他做这些事，他都有这样的善根，都是由这个生的初不肯，慢慢他好了，他相信了，他得到这个信佛的好处，他就熟落了。以后呢，你不用跟他说，他到时他就懂得念佛，到时他就诵经，到时他就去拜佛，有机会他就布施，结缘自己修的福，就属于这个生就变成这个熟。所以这两句话亦都系咧，我常常所提到系台湾啊，道遇老法师教我噶，呢都系五十年前我读书，佢做我老师教我，我就今日仲记得，所以咧讲俾大家听，我哋学佛最紧要熟处转成生，生处转成熟，咁你啲功夫咧有啲成就啦。你的功夫呢是有些道家了。其实呢，人生几十年转眼就过了，今日不知明日事啊，你不要等听人啊，你今日的事你就要做今日啊。好像念佛我日日都念的，你们日日照念，多如果少这个不是问题， 最紧要就要恒常，唔好间断。所以经常讲啊，佢话初心究竟系义不义，佢如是义心系初心难啊。嗱，第一句初心究竟义不义？点解初心即系初发心？究竟咧，即系究竟功德原本嘅心。咁啊，讲嘅就咪两样，一个初心，一个究竟心，咪两种啦。所谓义，呢、这个就不义咧，即系冇乜唔同。义不义咧，第一个义就一二三四个义，啊，第二个嘅不义个义咧，就系唔同，即系田字一个告嗰、那个义。佢义不义咧，即系初发心。同究竟发心名是有两个，实际上呢是没什么不同啊。个如是义心呢是初心难啊，这两样心呢最难是初发心啊。所以我就发心发得好，我哋这个长远心啊要维持啊，千万不要一步十行，这么念一日以后就冇咗呢回事。总之你日日都要念，念多念少就睇你嘅时间。你日头上班，你咪夜晚念咯。你日头上班，你夜晚念啦。咁如果做夜工，夜晚上班咧，日头休息完，你咪日头念咯。呢、这个念佛诵经咧系冇呢个时间性规定噶，所以呢一点咧，我亦都得郑重声明。有啲人就话我听过，又嗰啲问答题里边得嚟嘅。佢话我仲地藏经啊，好多嗰啲嘢嚟噶噃，大家明白我讲咩啦系嘛？佢话讲嗰啲嘢，唔通真系嗰啲黄金走嚟你手上咩？梗系唔好听啦系嘛？佢哋咧就唔敢讲呢个字，即系嗰啲鬼，佢哋话仲地藏经嘢嚟嗰啲鬼嘅，嗰啲鬼会嚟嘅。他问我点，我话恭喜你啊！我话大家利是。他话我见到鬼你仲恭喜我，我话恭喜点解咧？我话打个譬如，我一般人请饮啊，无论你系做生日又好，或者就系做伴侣又好，结婚又好，总之做好事咪请饮咯。诶，一百围、二百围，咁你派请帖啊嘛。如果你个请帖派出去，是人都来，你请一百位通通都满座，那就证明你够非事啦，人家肯来的嘛。如果你请十张请帖都没有两个人来的，那就证明你不够非事啦，即是等于说不给面子啦。你家中地藏经都是一样啊，你一中那些鬼就来见你啊，咁啊，证明你有功夫，证明你念得好。如果你念地藏经，嗰啲鬼唔帮衬你咧，你就冇功夫啊！佢都唔嚟见你，咁即系你嘅道心唔够啦。所以我哋唔好惊啊！能够你种起地藏经啦吓，佢就嚟见你啦，你见到佢咧，系一件好事啊！因为好多人讲啊嘛。仲地藏经，其实夜晚唔仲得，我话非也。24个钟头，任何一部佛经，任何一句佛号，任何一篇咒语，24个钟头之内系就你个时间。即系话你日头上班，你咪夜晚放工咪夜晚念咯。啊，你上夜班，日头要瞓觉啊，或者今日仲要上班嘅话，你瞓醒觉。你咪念咯，冇规定时间，任何一种法门，禅、教、律、密政，五大宗派个学术个修行，都系冇呢个时间性规范嘅。你咩时间得闲，你咩时候做，最紧要就系日日做，你日日都要做，唔可以话哎呀，今晚咧有啲人仲神怪啊！今晚我请饮，有人请客，我去饮啊，去赴约啊。佢话我借住先，即系今晚唔中啦，咁啊听日还翻。你话通唔通噶？ 你家下唔系借银行钱，你准时还钱啦。呢、这个你自己收功德，你自己收福慧，系你自己嘅收持啊！你明明知道今晚有约会，你咪提早啲念咯。你唔一定今晚噶，你可以提早念啊！千万唔好啦吓，借头借路咁样咧就唔念啊！咁你借头借路唔念啦吓，你所失嘅系你自己失啦，唔系人家嘅失啦。所以呢一点咧系如是而心，系初心难啊，初发心啦系最难。你如果你由初发心保持以后都系咁样修行咧，咁啊肯定咧你就成功。咁啊，肯定咧，你就往生西方净土啊！所以最后一句就同生极乐国，就系、是、回归净土啦。将我哋所修的嘅所谓回因向果，回自向他，回事向你，呢、这个呢三种嘅回向咧，我哋通通啊，释迦咧系回向，通通啦吓。回归呢个净土，将来日后啊，你功行圆满咧，现世就可以消灾延寿，系免难吉祥。咁啊，日后人生个旅程走完啦，就可以蒙佛指引啦，系往生西方净土。所以啦，呢、这个十大愿望固然系功德无量啊，我哋最紧要系要回向啊。千万不要自私自利，亦都不要只是为仔孙。我们俗语说儿孙就自有儿孙福，就莫替儿孙就作马牛。这是我们古人说的，不是我说的，虽然大家都知道，大家都明白都知道。我们将这个心事，将这个功德回向任何人，人人都好，我们的仔孙就会好。如果人人都唔掂嘅，你啲仔孙食得安乐咩？瞓得舒服咩？你惊人抢噶，惊人家偷噶，打劫噶，你都系唔舒服噶。咁如果大家都舒服，大家都安乐自在，咁我都由我使乜佢贪你，使乜佢抢你嘅啫？咁啊，大家都舒服，大家都和谐，所以呢个回向功德咧系不可思议噶。这个回向功德呢是真真正正值得我们要推广，我们的心量广大就好了。所以我们俗家有句话，量大就福大嘛，我们心量大，我们的福报就大了。我们佛教徒佛法都是一样啊，我们的量大，我们的福报就大。来尽虚空遍法界啊，我哋啲福报都系好大啊，所以我哋仲有一个问题啦吓，我都讲过，所谓人生就难得啊，我哋有机会学佛啦吓，得到呢个人生要保重保重啊，要用啲功夫，要收啲福报，唔好失咗呢个人生啊，失咗呢个人生咧，所谓一失人生就万劫不复啊。壮色不停地游如奔马，人命无常就过于山水啊！今日虽除但明日难保啊！呢啲问题啦吓，好严重啊！嗱，佢又问个人生点样难得啊？家我咪得到咯，我个个都系人坐度，你要明白啊，系好大福报真身啊！点样难得咧？就佛经里讲咧，好多譬如。但我哋簡單講咧，重要嘅係三種。第一咧，佢就烏龜浮木孔啊！呢、這個大海裏邊，好似大西洋啊、太平洋啊，我哋響飛機半空望啊，望唔到呢個海嘅邊嘅。邊處係大海嘅邊，我哋睇唔盡嘅，你幾大咧？當然個水就好深啦，幾多萬隻生物都有係嘛？嗰啲幾萬噸嘅遊輪。佢都可以啦，承載得起咪幾深啦？咁有一隻盲龜，佢盲一對眼嘅，佢就喺呢個大海嘅深水啦，佢生活。但佢有一個原則， 他每一百年就浮出水面透下空气，但这个水面呢就有一嚿木，那木就不沉底了，浮水大家都知道的，但这个木头呢就作通窿的里面通心的，它的空间的容量呢就足可以容纳这一只龟有余。可是这只龟啊在大海底里面一百年才浮出这个水面一次，是不是这么啱啊？一上到水面就在个木头侧边呢，第一个已经难了嘛。就算你将这个龟浮在水面，就遇到这个木头在侧边，因为这是水嘛，这只龟又这么重啊，它的脚搭上个木头想走入个木头的空间里面，它不得啊。如果在地下，地下实的嘛，按住那个木头它可以爬进去，但在这个水面是浮木的，它怎么爬进去呢？家下说这只龟深海一百年浮出水面，又遇到这个木头，它又能够有本事爬入这个空间，都不是难，慢慢来都仲有机会，但我哋得到呢个人生个机会啊，好难啊，仲难过呢只盲龟啊，浮喺呢个水面，遇到呢个木头又可以爬入呢个空间藏住啊，仲难啊。第二个譬喻就系衰微山穿针，嗱衰微山咧就佛经里边讲嘅。今日很多科学家就说他是喜马拉雅山，那无论什么山都好，就算我们家住的高楼大厦，不要说多少十层，就算二楼那么高都好，因为在地下放了一块砖头，砖上面放了一口针，这个连山的针尖在个砖里面，穿线的地方就在个砖的外面，你家上二楼扔一条线在二楼扔下来，穿你一口针，你说穿不穿得到？你就想想，你说多难啊，就算风平浪静没有空气吹歪了条线，就算是软的嘛，就算是铁线那么硬净，你在二楼扔下来穿了那口针的窿穿线的地方，你说多难啊，应该就冇机会嘅，可以讲，即使一百年你穿都穿唔到。以事实嚟讲就，家话即使你响须弥山啊，喜马拉雅山咁高，登到先落嚟穿口罩，你都穿到，但系得人生个艰难，仲难过呢个须弥山顶登先落嚟穿针啊！嗱，第三个譬如咧，得人生。就是如这个爪上图，失人生如大地图啊。好像我们的地盘大家都知道了，起那个地盘你说几多泥沙，不要说尽大地全个世界的空野旷地，就算我们起一间屋几十层，那么三几万尺地盘很普通，大家都知道了，见过天了，今日几万佢几多泥几多沙，应该你用电脑数都数唔出咁多。嗱，我哋手指甲将我哋手指甲啊，手指甲长啲咪藏喺里边，可以藏啲邋遢嘢嘅。如果你唔洗得唔干净，手指甲嘅肉里边就藏啲邋遢嘢藏到啊，系好少好少。你话将个手指甲里边啊藏嗰啲泥藏得几多咧？应该是有限中之有限，比起这个地盘那些泥沙就简直是蚊比牛比，大家知道就没得比的了。但是说我们得到这个人生好像手指甲里面的泥土那么少，我们失了这个人生的好像大地地盘那么多的泥土啊，那么为什么呢？因为众生呢，依佛经讲啊，不守持这个五戒啊，五戒 是这个人生的基础啊。大家凭良心讲一讲，问一问自己，莫讲话冇受五戒，就算你受过五戒，能真正守持不犯的又有几多个呢？唔多啊。咁即系等于话咧，将来去世之后，百年归老啊，都系失咗呢个人生嘅机会，多过得人生嘅机会，所以人生就难得啊。嗱，第二句咧就佛法难闻咯，世界上咁多人，就算香港大家都知噶啦，唔好话七百万。就算讲话旧师保出600万人口先就算啦，唔好话700万，你话600万人口里边又有几多个佛教徒，又有几多个真系归咗依，又进一步受咗误解嘅咧？大家心中有数啊，大家明白得到啊。所以呢一点啦吓，亦都包括真正系信佛系闻佛法嘅。研究佛法啦，真系微中之微，系小中之小啊！咁啊，佛法点样难闻法咧？就佢冇善根啊，就系善根唔够啊！开口就话迷信，其实信佛咧唔系迷信啊，信佛咧系最正确啊！我常常讲，佛法道理好广博，好深奥。亦都好广大，我哋唔使俾佢吓到啊！你唔使惊啊！归纳埋就因果两个字，你只要好啲信因果，你每一头足、每一举手、每一动作之前，你自己呢问下个良心啊，你所有嘅动作系咪符合呢个因果？有冇违背呢个因果？有没有破坏这个因果呢？如果你问心有愧破坏因果，你就不要做了，都证明你明白这个佛法了。但这一种问题没有几多个人懂啊，相信啊。所以呢，佛法很难闻，我们现在都已经听到了。所以古德说，他说人生难得是今已得，佛法难闻就今已闻啊！佢话此生不向今生道，就更向何生道此生呢？我哋今生要好啲念佛，无论念佛七，就算系逢个礼拜、礼拜六念一日嘅念佛一，咁咪一都好过冇啊，都好过零啊，系嘛？咁即系我哋种一点善根。种一啲佛法嗰种个好处，你将来生生世世啊，你都得到呢个佛法嘅加倍啊！所以《法华经》方便品里边讲，佢话乃至一举手，就画佛小低头，以此供养像啊，都皆以成佛道啊！乃至话一声南无佛。都皆以成佛道，所谓成佛就发花嘛。你想成佛，你就要种《法华经》。一声南无佛成佛咧，就从前有一个老翁，佢个生活就好艰难。佢点生活咧？佢系斩柴买嘅。嗱，咁啊斩柴，当然今日环保就唔准去乱斩树啦，系嘛？嗱，咁啊旧时咧就冇呢个环保呢啲问题噶嘛。咁啊，嗰啲斬柴，嗰啲係燒柴，冇石油氣啊，咩啊煤氣冇啲咁嘅嘢啊嘛，都係燒柴嘅。嗱，咪燒柴啦，上山割草啦，或者執嗰啲樹枝啦，或者嗰啲樹多咗斬樹啦。咁呢個有個老人家上山咧，佢斬樹、斬柴去賣俾人家養活嘅。咁有人咧遇到只老虎。咁老虎大家都知道老虎就好恶噶嘛，系食人噶咬人噶嘛，大家都知呢啲咧系野兽，好凶残一种野兽嚟噶。只老虎见到有个人咪追去咧，咁啊呢个老翁咧，佢既然啊斩柴上树斩柴，当然对呢个爬树上树嗰种功夫啦 都好使得噶啦。老虎虽然走得快啊，咁佢上树个功夫都使得。佢就老虎嚟追佢啦，佢就三两个手势就上到个树丫嗰度。嗰只老虎就奈佢唔可坐树丫，棵树又高系嘛。咁但系你精啫嘛，只老虎都唔系傻仔喎。咁佢点呢？佢睇下你喺个树丫嗰度，就算你两只脚企喺度，企到高高，但系前面两只手咧都摊唔到啊！佢就谂计仔啦，大家都谂计仔啦。佢啊个身老虎身材好大噶嘛，人力大啊嘛。佢将棵树咧，一方面佢喺个树头嗰度用个手咧挖嗰啲泥，挖松嗰啲泥，挖下就碰下嗰棵树。咁啊，嗰啲泥越挖就越少啦，嗰啲树就松噶啦，佢又撞啊又碰啊，嗰棵树差唔多冧啦，俾佢撞到啊！咁呢个老总梗系惊啦，只老虎不停咁样挖个树头嗰啲泥，挖松晒又撞几撞碰几碰，棵树如果冧啦，冧啊自己咪跌地下咪死嘅事系嘛？所以佢在咧无可奈何之下咧，佢唔知边个地方曾经听过佛号，佢就信口。是他是南无佛啊，即是唉声叹气，他不是有心念南无佛的，他是唉声叹气等于死定了这次。如果再不走得甩的话死定了，他就是这样自己叹气。他就念一声南无佛之嘛，只老虎一听呢就很乖，耷耷尾咁就走了去。只老虎不咬他了，亦都不挖那些树。个树头嗰啲泥，亦都唔撞嗰棵树，嗰棵树咪唔冧佢，咪唔使掉嚟俾老虎咬啦。仲乖乖地耷耷头咁样咧，就走咗。咁你个老人家咪得意得生存啦。咁所以咧，《法华经》啊，就系开权显实，开呢个三乘之权，显呢个一佛乘，闻佛法。对佛像举手低头点一点都恭敬，佛都为你受记成佛啊！佛法几好呢？咁仲有一句话，加埋咧佢就智慧就灵验，成佛就发花，长命就金刚噃。嗱，你想长命长福长寿唔死嘅话，食多几年嘅咧，你系仲金刚经系古德讲嘅。金刚嘛，金就够银噶啦。金里边个刚即系金嘅精华，当然就够晒银啦。咁啊，银就唔系咁容易断，唔系咁容易坏噶嘛。咁即系话你长诵金刚经咧，你个身体就系金刚不坏身啊，唔系咁容易咧有问题啊。可以讲啦，诵金刚经都系长命噶。我有个师公，佢唔系法师啊，佢系修行诵金刚经，佢一日都唔得算专登眼嚟，都唔知佢做乜嘢，就去念金刚经，佢活到八十几岁都唔错啦，系嘛？嗱，你想开智慧，就要诵楞严经啊？点解楞严经我讲过啦？佢嗰啲文化啊，系四六句，系我哋古老文化嚟噶。而且《楞严经》咧，系由柯难尊者时代任释而发起，同佛啊一问一答，一问一答咁样写成嘅。所以《楞严经》咧，你能够熟读，亦都能够明白嘅话咧，你个人一定系开智慧。如果你讲经嘅话咧，就一。定是辩才无碍、啊、所以我介绍你们，你们诵下《楞严经》，十卷《楞严》啊，是非常的好啊！你想开智慧，你就多诵《楞严经》；你想成佛，你就多诵《法华经》；你想啦吓，食多几年，你就要诵《金刚经》啊！所以古德讲。个长命就金刚，智慧就灵验，成佛就发花。所以我今日啦吓，将呢首回向偈咧，讲到最后嗰两句，啊，像似一报身， 同生極樂過，就將我哋啊十大願王嘅功德悉皆回向法界，回向眾生，回向無上菩提。我哋心量廣大，法界廣大，眾生廣大，菩提廣大，即係眾生無量無邊幾廣大，我哋回向俾眾生。嗱咁啊，法界體性係盡空遍法界，又係廣大。我哋無上菩提又是一德永德，又是廣大，所以我哋十大願望回向呢三個地方咧，就我哋心量廣大，咁你個福德、你嘅智慧亦都係一樣廣大啦。嗱，咁啊講到呢處咧，咁啊十大願望算係功德圓滿。 居士咧好感慨，佢话千多谢万多谢，请阿长老指点佢人生。佢喺日治嘅时候咧，有一个细路仔人生果报念，喺悼念之我嘅时候咧，偷人嘅女人士又偷纸又入粥，过后来咧更加欺骗人士嘅感情。又骗钱，又骗饮食，又发假誓，又发毒誓，又骗人书，可以讲话咩都做到。后来咧，佢逼我嘅就唔计，我而家食长寿。有啲帮人我嘅时候咧，佢都有布施；帮人哋嘅时候咧，佢都会捐啲慈善款去慈善机构。佢目前咧，心情都好平静，但系谂翻以前做嘅罪孽咧，就觉得好难受。佢做完啲之後咧，都會忏悔。咁今日又會諗啲佢以前嘅罪孽咧？ 嗱，呢個問題咧，咁啊，根據佛經嘅意思咧，我哋十大願望，即係四者擦第四擦去業障啦。嗱，有時我哋淨土法門都有句話叫做大業往生。嗱，呢個大業往生咧，大家唔好誤會喎。嗱，我咪念佛咯，我念佛，我又去偷，又去殺生，又去做壞事，都可以往生，唔係咁解噶。帶業往生係只係帶呢個舊業，即係宿業，即係從前嘅罪業，但係唔可以帶呢個新業啊。例如我前例，乃至任何一個人，從前咧係壞事做盡噶啦，無論邊一個啦嚇。咁啊，當然咧係好大罪過，會墮落啦。但如果佢有咁嘅善根，如果善知識，咁咪勸佢咧信佛，佢又好發心頭先所講，佢又信佛，又皈依，又受五戒，又拜佛，又做經，自己有內疚，知道自己從前咧做錯，咁佢有呢一種心咧，都係一件咧係絕大個好事，係可以咧懺悔佢嘅罪噶。是可以忏悔的，但如果他加念佛诵经信佛，他又去做坏事呢，那就不行了。你明知道不可以做的了嘛，信佛人不可以做坏事，他拐骗家人邪道的嘛，你都去做，那你念什么佛啊，是多余。但旧事呢，你因为未曾信佛，你也都不懂这个因果，是旧事做都已经做了嘛，加能够有点惭愧心，有啲内疚嘅心，知道以前系错咗，家下咧从今就唔再做就可以啦，就可以忏悔。 多啲事，你问问佢嚟嘅，我而家已所错啦。但有时整亲唔知我食饭嘅时候咧，都闻闻到啲肉味，咁样系咪有罪咧？ 咁咪呢块都系人好啦。咁你既然食素啦，你又请亲朋戚友，你又咁啊唔请你入素，你请佢哋，咁啊大大件食翻几碗汤几碗汤，当然就唔系几好啦。你就可以甚至明知故犯啊！你食素啊嘛，你都食咗好处啦，你都收功德，点可以你对亲朋戚友啊，系整呢个杂俾佢食咧，整呢个肉俾佢食咧，当然啊，绝对系唔好啦。咁如果以老經講咧，凡係親朋戚友咧，佢能夠咧明白到你係食素嘅，佢應該亦都唔可以要求 就算你整素俾佢食啊，佢唔可以要求咧你整肉俾佢食啊。 第二个问题，佢话佛在世嘅时候咧，系唔主张持咒嘅，点解我明白做啲咁多咒语持嘅咧？嗰啲咒系咪佛讲嘅？ 嗱，咒就梗系佛讲嘅。你话佛在世唔主张持咒嘅呢句话咧，我唔知出在边个地方，我未听过。我亲近咁多老师，读咁多课语。即使今日我讲经讲几十年，我都系话咧咒语系佛讲嘅。我哋有个密宗啊嘛，密宗都系佛教里边一种宗教嚟噶。嗱，密点解佢就密咧？佢就持咒，因为咒咧系从表面上咧冇得解释嘅。我从大悲咒第一句南无可能达那多啦耶耶，嗱南无有得解啦，就是、一切好话。恭敬啊，顶礼啊，尊重啊，赞叹供养，所有好说话都讲尽啦。咁我哋顶礼边个啊？恭敬供养、尊重赞叹边个啊？何那达玛多那耶耶菩萨。咁呢个名啊，咁啊点样翻译呢？点样解释呢？只要做就有好处，唔需要表面解释。所以佛咒系佛讲嘅。绝对不是话啫，唔系咁你喺边度听嚟咧，我就唔知道。总之我本人咧，几十年出家嘅生活里边咧，未曾听过一位大德或者同参师友讲过呢句话。周系佛讲，凡日持咒都有佢个好处。能够发翻经系佛讲咁啦，发翻经有咒喎。嗱，《楞严经》有咒第七卷有楞严咒啊，系第七卷，大家都知嘅，你睇下。咁唔通《楞严经》啊，系佛讲呢个咒特别加入去嘅咩？唔通噶嘛，当然系全部经就唔系讲啊。《法华经》都有几个咒啊，其他啲经有冇我就好少听，好少读，知我唔识啦。嗱，《楞严经》《法华经》我都听过好多次。咁唔通明显发翻机唔系佛讲嘅咩？所以你话咒唔系佛主张讲呢句话啦吓，我当然咧绝对唔差成，我亦都打未曾听我有人咁样讲过。 跟住嘅问题咧就系，请问法师，心由表转或者系表由心转，系咪一样咧？请问师傅。 咁呢两句话当然系唔同啦。第一句心由境转系嘛？嗱，境咧就外边啦，好似我哋行嗰盏金铺喎，哇，嗰啲钻石两卡啊、三卡啊，都几平啊，唔贵噃，就买翻两只啦。咁就俾境转咗去咯。或者行嗰啲时装铺啊，嗰啲名牌店啊，话名牌喎、啊，好嘢啊！家下咧系春季啊，家要换春装啊，又俾啲景转咗去，啲有钱咪买咯，俾佢转咗去啦。嗱，咁啊，心能转景咧，就有啲唔同啊。即系呢种景，我能够转咗去，即系咧，我唔俾佢转乜嘢，我最能咗，我唔受佢引诱，我唔受佢吸引。你哋追求，我不追求。啊，你哋趋之若鹜。我仰慕其事，等佢个心啊能够转呢个境啦。 跟住嘅问题咧就话，因为啲史佢屋企有好多经书同埋珍品，呢啲佢一时未能够睇完，但系咧佢又好想保留佢，又唔想送出去，或者系送出去好咧，因为应该点样处理先至好咧？ 嗱，呢个问题好简单啫，凡系嗰啲经书有佛讲嘅，以后嗰啲咩诶录音带啊、CD 啊，我唔识呢啲啊，我大口味啊，咩佢哋 CD 咩佢哋 MD 处理，我完全大口味，我唔懂呢啲啊。当然都系属于啫，系法师讲经啊，或者嗰啲人录录音带法师讲噶啦。嗱，你能够请得佢去听。去研究佛法，都证明你有善心肯用佛法。只话保留，咁你唔用，你咪挤埋一边咯。总之系放喺啲干净嘅地方，唔好一斜过， 不要放在一些不清洁的地方，不要放在床铺，好像你家坐在那里听经，无论哪个法师讲经，香港地方呢大家都知道了，是地少人多，你说好像在铜锣湾菩提，那么它一层一层楼的，你说如果坐几百个人能够摆到凳坐都不简单，就必须可以摆台给你摆部经在那里听，是这个环境不许可的。咁你听完经之后啦，听经就绑住嚟听啦。你一起身啊，挤张凳里面咧，好多人都系咁啊，绝对唔通过啊！你坐咗两个钟头嘅屁股啦，嗰张凳都滚架而烂壳嘅。咁你个部经啊，马上一挤落去啊，你话你对呢个经尊唔尊重咧？你对呢个经礼唔礼貌咧？唔使讲，大家都心知啦。即是这样呢就绝对不好了。总之你认为那些经书或者大德的注释或者法师讲的经的录音带什么 CD 之类，你喜欢听你就请出来听，你听完你就好几挤埋一边，好几供养。还有因为家庭史呢科技发达，很多人都问过我，我出录音带我做了一日工，我发现我好辛苦，我是做粗工，不是做写字楼所做打字，那么走就走就辛苦，我放空发现一晚冲了凉，我又想听下佛法，我就瞓低听录音带得唔得？我话当然系 no no 啦，当然我啲佛经虽然咧唔系法师，你见到佢讲都系佢讲啊，系法师就讲，不过录咗音你冇在场啫。就算你唔尊重呢个讲者法师或者大居士或通家，你去尊重呢个佛法啦，你点可以瞓喺度嚟听咧？我话绝对唔通过啊！所以你嗰啲。所以佛经啊，你就要对佢尊重，你摆嗰啲干净嘅地方，你唔听你咪又都摆喺度供养咯，你听咪请出嚟听啦。 跟住嘅问题咧就话，呢位居士嘅屋企祖先就回向俾自己嘅祖先同埋佢身世主，佢话咁样嘅回向力量同埋大型佛会回向俾佢嘅力量有冇分别咧？ 应该就冇分别。嗱，我哋有私人修，而有共修嘛。大家呢个名词，共修，好似我哋家下讲经，你就大家坐埋就咁咪共修共听咯。我讲经唔系话专门为某一个人讲啊嘛，亦都唔系话啦吓，某一个人听得到，其他人听唔到啊嘛。好似老师上堂，佢咗口成百四十个学生个个都听到噶喎，佢唔系为某一个人讲啊嘛。嗱，咁你变咗你。回向你诵完经，你回向给祖先或者回向给众生一样，但你共修你摆一个道场，或者是念佛亲，或者是禅亲，或者是拜忏，或者诵经，那么做完要回向所得的功德是一样，你回向的目标亦都是一样，他所得的亦都是一样，绝对不会说两个几念经回向他也得多一点，或者是大众、哦、不是我一个就分薄了一点，不是，因为人的个体是独立的，你有你回向，就我有我的心，个体独立的你不是我，我不是你，所以呢是一样，应该就是没有分别，没有分别。 跟住 咧，请 问菩提心 点样 先可以 发 起 咧？菩提心发起咧，就睇呢个人做唔做得到。好似十大愿王，对于有病嘅人，我哋要帮佢医药。嗱，佢有病同佢睇医生，医生开药俾佢，同佢针药要俾钱噶嘛？你能别人做唔到，某一个人能够做得到。这个人就是发菩提心咯，或者我们在街上行，听着老人家揸住块砖动下动下咁唔稳阵，你帮手扶下佢，就发菩提心咯。或者你而家坐地铁坐火车，全部都坐晒爆满啦， 啱啱有个老人家上车，佢冇位坐，企都企唔稳，你就起身让俾佢坐，就表示你个风度之外啊。从佛法讲，亦都系发菩提心，即系菩提心者，即系菩提嘅觉悟之心。我哋尽量去帮人，尽量去为人，唔好净系为自己，即系回向众生，即系回向他人啦。 跟住后面嘅，佢话弟子自问自己咧，都好有使命眼光嘅。如果佢面对晚餐嘅时候咧，从来都唔眨眼。但学佛之后咧，遇到呢件事，遇到我晚餐嘅时候咧，心里面咧不断有一个罪恶感。咁应该点做咧？买好啊，呢个唔买好咧？ 嗱，呢个问题咧，我唔系买衫，我唔知道点样啊。嗱，你嗰个买衫嘅人咧，你如果你认为自己啊都系好似咧浪费，可以大把衫咧，你就买咁多，有种罪恶感，都系一件好事啊，都算有啲善心啦。你应该要明白一下，天地之间个天系覆盖我哋。个地系承载我哋，我哋响天地之间咁多嘅谷啊、瓜果啊，俾我哋享用。咁我哋咧要知足常乐啊，唔好贪多啊，唔好要求多多。喂，时代系进步噶，你买唔得咁多噶。你今日买咗就，听日去行啦，又另外一种，就睇今日啲音响器材都系啦，呢啲录音嘅都系一样啦，个个礼拜唔同啦，所以咧，你能够知足，有一种觉得好似罪恶感，唔系几好意思，都系一件好事啊！我劝你，唔好得过分啊个享用，唔好过分一个浪费，唔好过分嘅花钱。你自己啦吓，出去可以见人就可以噶啦。你将多余嘅金钱咧，系帮嗰啲咧有需要嘅人，就真系回向俾众生，系功德无量啊！ 跟住一个问题就系话，点样保证今生一定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咧？嗱，呢个问题就考你嘅功夫。如果你的功夫道家出去练得好了，你能够预知时事，我就讲过这个冬瓜和尚的故事咯。他告诉人家，我你们明年今日来送我一送马的嘛，那我果然到明年今日呢你送他的，他自己都不记得人家一提，他就马上冲过凉，换个电身打坐，坐船就走了。呢啲咪佢自己嘅功夫，佢有把握，好似考试咁啫嘛。佢有功夫，佢样样都熟，佢怕咩啫？咪考试咁考咯。有本事你就考出咩题目，冇问题，佢熟晒，咪睇佢个功夫啦。呢啲咧外人系唔知噶，你自己嘅功夫去到边度，你有冇把握系你自己知道，我哋别人点知咧？系咪？ 网 语不 好 文字，紧密 口 亦加 好文字， 点解师傅 你 咁样 规 矩系 我 点 都 冇 得 到？嗱，呢一切一切都我都话都系靠你自己啦。嗱，我只能讲你哋唔好讲大话，唔好呃骗啊！只系咁样，老师教学生啫，大学生遵唔遵守，做唔做得到，老师都冇咗负啦。老师都冇咗你办法噶，啊！所以呢一点咧，呢啲问题全部100%系完全靠你自己啊！你认为打网语唔好，你咪唔好打网语，唔好讲大话咯。我话别人点可以强逼你，成日跟住你？喂，你呢句话可以讲大话，我冇可能嘅。你明白讲妄语是不好，明白这个道理，你咪自己控制自己，自己检点自己，自己不好做咯。 跟住 后面， 因为当时讲佢十几年前咧，佢见我同佢嗰个同事，佢个心里边咧就好唔舒服。 尊重先能够尊重先能够落头喺左边先嚟咧。 嗱呢啲问题咧。咁啊，大概十幾年前咧，香港曾經流嘅嗰啲叫做咩啊？我都啲點稱呼啦，即係咧可以對嗰啲靈童啊，即係嗰啲即係流產啊、早死咗嗰啲啦嚇，又要咩咩嗰個，其實咧呢啲問題咧，佢都未曾出世，佢叫做咩名？叫阿寶就阿聖咧，佢都未曾有個名。所以这些问题呢，如果某一个妇女，当然呢很多人曾经有这样的经验过，你们只有首先你给我安个名，无论仔有女有安个名，然后呢你就一是你怀胎的嘛，是你养不住落了嘛，甩了嘛，咁即系都系你嘅骨肉啦，你同师兄安个名，安咗名之后咧，你仲惊你咪同佢抢咯，啊咁啊预佢啦，往生净土，预佢生西方。嗱呢个咧系可做可唔做，你又可以做。但呢啲靈位咧，講句老實話，唔係匪沙錢匪錢嘅喎，啊咁啊，好多人未必做得到噶，所以呢一點咧，你最緊要你呢個做成個媽媽啦，你哋之後咧，你真係信佛，你或者為佢食素，食六齋人初一十五，隨你中意啊，隨你選擇，你為佢食素，你每日誦經為佢回向。就已经是不错了，不一定要安什么灵位之类的，不过安也都好了，我已经不反对，但是我的能力做不到，那就变了变人，那就只是自己才有这个力量才比较大，因为这个是你的小朋友，不过养不到而已，本身是你的小朋友，是你的骨肉，那你跟他念经念佛之后回向是一件最好的事，最大功的事，不用靠别人。 我有位居士的问题是他的丈夫说给他听，他连丈夫年轻的时候我丈夫的女友带着弟弟后来就破产破产了，那你先生现在呢事业啦、人缘啦、能力啦都是很差的，咁我咧就覺得應該就負責呢個呢個呢啲嘢咧，做一啲嘢先啦，或者做一啲佛事。但佢自己咧，個細路仔嘅媽媽，咁應該用咩等嚟做？ 嗱，呢啲問題咧係你哋嘅家事。我哋出家人咧係冇理由俾呢啲咁嘅嘢，所以呢個問題咧，再唔算我都冇得答案。 我今日居士，佢話佢身邊有同事咧有好多病，好似佢老闆咧係亞運所血癌，但係佢係醫國人，蘇國醫主。咁如果佢為老闆做一啲超重嘅工作，例如好似寫字生產。 孩子的年龄可不可以帮助到那个难关呢？如果他这样做的时候，会不会引起他老板的怨声债主，甚至会自己成为了红尘呢？这些事你可以做，不过可不可以到个难关呢？我们一个人命无常，不可以永远不走的，个个都要走噶，就算你渡得呢一次难关，唔通真系千秋万岁皇帝万岁万岁万万岁咩？系冇可能噶。所以呢一点咧，你可以同佢做，但能唔能够渡个难关，就睇你呢、这个主人嘅呢、这个你个博士嗰种个福力。如果个寿元未尽，系可以大破难关系肯定。如果个寿元已尽啦吓，人人都要走呢条路，都唔系咁容易啦，可以翻咗翻转头。至于话佢信咩其他教啲咧，冇问题。你可以帮佢写个牌位，同佢延伸，或者佢走咗就同佢超度往生，呢个系可以，边度都可以。 虚，简直比我日本还难呗。我直面方法不能找到好心情，而我的红包上一个平原来的光头和能量。 这个问题呢，我想我不提过，我就想问过了。他说有小文喜欢打机，我叫他，我没记错，他成日打机就不睡觉，就问他，我说这些我怎么理解，是你的女儿啊，我怎么可以帮你，我请教你教我，我对着头，是吧？所以这些问题呢，你就只有你以你自己亲人父母或者阿嫲阿婆的身份呢，你好好地呢管教佢。当然今次因为啲小朋友呢好难教，我亦都明白，系嘛。不过总之呢，你已经带入咗呢个世界，你就好好地管教佢，好好地呢同佢沟通，好好地呢帮佢啦吓，劝佢做人。但系如果佢唔听呢，咁啊真系听得系冇办法噶啦。 杨 怀 瑞喜嘛。哥啊，回宫口一天就两笔钱给你了。刘慧王正常系统的口，一定要学一笔口音。 那这个口呢，就可以叫埋去的。因为件袍咧本身就唔系佛教嘅衣物，就系咧历史咧我就唔记得边个皇帝啦，就我哋中出家人咧就偏袒右肩啊嘛，好似南泰国嗰啲先至佢就露出呢个右边膊头嘅，咁就我哋中国古代嘅文化，着衫咧就是女界啊，唔可以坦胸露臂啊，唔系同嗰个五身似啊。咁就变咗咧，呢啲咁嘅礼教咧系唔兴，所以皇帝咧赐佢一件袍，先着件袍冚埋咗个膊头，先系戴呢件衣，唔好露边个膊头。咁因此咧，先至有呢件袍。咁所以呢件袍咧，你往生咗之后，无论出家在家个袍，系可以着埋去安葬或者火葬，但件衣咧就可以留低。咁至于呢件衣留低，咁啊点办咧？系一个问题噃。嗱，咁如果系好嘅咧，都可以送俾同参师友，都有人要嘅。嗱，咁如果你系好旧啦，你咪折遮屋企，你咪当古董就保留佢咯。 要追媳妇，我三日的时候呢，喺屋企洗发翻身嘅。咁就平时做嘅早晚课，好似做完宇宙大悲咒，做地藏经咁，系咪应该继续进行呢？ 洗发翻身嘅，嗱，你白翻斋戒呢，你瘦咗你咪照瘦咯。至于话诵经嗰啲咧，你又可以照做。至于两堂功课，其实咧就唔系你哋在家人嘅，不过系我哋出家人嘅。所以呢两堂功课咧，你可以一直同我哋咁样有啲咩嚟走咧，你可以诵经，你同地藏经都系一样嘅啫。所以白翻斋戒嗰日，你有时间。你是诵经做早晚课上殿或者是前奏，一切一切佛法你都可以做。 由六斋日喺屋企前嘅时候，可唔可以出门呢？ 哦，依照嚟讲咧，你应该就唔好出门啦。应该 就 是。 出门其实好事，好似放生啊，好多年啦。 我咁如果真系放生啊，唔系其他嗰啲消遣啊，浪费时间嘅事咧，都可以嘅。放生系件好事。 第一 个问题， 修行 系 一定要 大善嘅。呢个唔一定，善通咧系其中之一法，无量法门中嘅一法。你如果或者你健康上我家咁样，我点样打坐啊？你就话明啦，坐一坐一百万我都赚唔到，因为我都唔屈得脚啦。嗰个老细话，咁起码上我唔使念佛，唔使修行嘅，一样可以念佛坐喺度念咯。你只要坐得四四正正就得噶啦。咁所以唔一定咧系打坐嘅，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仔三徒苦，若有见闻者， 色八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